安宗正要对白毅说话的时候，那个甜美可爱的服务员走到他们身边。他对这个姑娘的印象很好，主动向她打招呼。姑娘朝着包房那边看了看，确定季军豪还在那里后，便对他们说： 两位，你们想要知道真相的话，就跟我来。 安宗和白毅互相看了看，点点头，就跟着这个服务员小姑娘走了。他走到楼梯下的一个转角处停下来，脸色没有前面那么明媚了，阴着脸对两人说： 两位先生，你们不要听季经理轻描淡写的说法，其实这里真的闹鬼。 女孩子的脸在暗处显得有些阴森，她看了他们两眼，然后继续说下去： 季经理很多隐情都没有说，这里根本已经没办法待人了。 白毅点点头： 那么你来告诉我们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？ 女孩子捏着裙角，让自己尽量保持镇静。 这里的服务员其实都很害怕，说实在的，就算季经理给我们30倍的工资，我们也不会干的。但是我们的身份证件被他扣着，我没办法呀。我也是后面才来的打工妹，只知道这里生意很好，季经理在这里笼络了很多各方面的门道，想要发展周围一带的洋房，弄成一个度假小区，本来都说好了，为此基金里需要内部人员调整，把一部分不需要的人开除，然后再招聘一批有能力的员工。 这个姓季的还真是野心勃勃呀，想要搞个个人度假别墅小区，是个狠角色。 女孩子从他们眼中看到了对季军豪的反感，于是放心地继续说下去： 我们中很多人已经陆续被季经理辞退了，剩下的都很怕哪天也工作不保。其实季经理最想要弄走的是孙大爷。 是不是那个老园丁？ 对，就是他。他很早以前就在这里了，据说他的上一代也是为这栋房子的主人做园丁。因为他是孤老，没有结过婚，季经理的表姑妈临走时就希望季经理能够留下孙大爷。季经理因为想要快点拿到房契，于是满口答应。现在他的整个饭店都极其高档，他不想要那么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给他弄花园了，觉得留着很碍事儿。 安宗和白毅的眼神中对季君豪的鄙视又更加深了。服务员不客气地说下去： 季经理处处为难孙大爷，大冬天的要他拿着漏水的水龙头浇水，给他加重工作量，就等着他自己说不干，没想到孙大爷居然都肯干下去。我们私底下也为孙大爷抱不平，后来他干活干的都得了肝硬化，几次晕倒在草丛里都是我们发现给抬回来的。之后怪事就发生了，比如客人用餐的时候说看到汤里有人影子，还有说听到楼梯上有很响的脚步声，但我们的地毯是隔音的，根本不可能，还听到有人哭和孩子的笑声，于是大家都开始害怕了。 照那么说，其实也就这些，应该没有多严重，怎么闹得大家都跟被鬼缠身一样呢？ 女孩子摇了摇头： 嗯，事情远没有结束，诡异的还在后头呢。 说完，不知道从哪里吹来一阵冷风，楼梯上滚下来一个东西，他们都被吓了一跳。仔细一看，居然是一只红色的小鞋，样子十分老实，上面还绣着一朵红花。女孩子吓得哭了起来，转头就跑开了，他们想拦住她都拦不住。白蚁蹲下身捡起了那只鞋，安宗凑过去一看，这只鞋十分新，但这个时代应该不会生产这种样式的鞋了，怎么会从楼梯上滚下来呢？安宗抬头看看楼上，突然发现在栏杆暗处的角落里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们。当安宗看向他的时候，那个影子一闪就消失了。安宗不由想起在花园看到的那个红衣少年，这个鞋应该是那个小孩子穿的。 老板，这里真的有些邪门啊。 白毅一直盯着鞋没有说话，然后抬头看了看楼梯， 回头和安宗说， 我们去看看那位孙大爷吧。 安宗和白毅到处打听孙大爷的住处，最后一个门卫告诉他们，孙大爷就在后门一个暗角的阁楼里。一进入房间，两个人都看傻眼了。屋子里只有一个20瓦的电灯泡在顶上晃悠，床上的毯子已经破到不能再破，墙壁是用报纸糊上去的，上面还有点点霉迹，远远就能闻到一股子刺鼻的霉味儿。没有桌子，只有两张方凳拼起来的临时台子凑合，上面放着两个干馒头和一些咸菜，还有一些瓶瓶罐罐的药。安宗无法想象一个老人家要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。孙大爷刚干完活，正躺在床上，天气很冷，他手里捂着冲有热水的玻璃瓶子，一看有陌生人进来，显得有些诧异。他们有些不知该怎么说，都显得很为难。本来两人认为这些怪事都应该是这个老头子为了不想走才闹的，现在看到他的处境，他们完全同情了这个孤苦的老人。老人慢慢地爬起来，披上那件蓝色的破棉袄，看了看他们，开口说， 二位不是季经理请来的客人吗？怎么到我这里来了？ 我们来是想要了解一下这栋房子过去的事情。 老人家给他们搬出两个小凳子。 哎，我知道你们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事儿。说实在的，我是有些恨性记的，但是没想过玩那些装神弄鬼的勾当。 嗯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房子原先的事情，就属您住这最久了，有些事儿也只有大爷您才能告诉我们。 孙大爷看了看他们，然后把头抬起来，看向暗窗外的梧桐树说， 我在这里守了一辈子，我父亲那辈也在这里守了一辈子，当初这房子是一个苏州富商盖起来的，他留过洋，是第一批中国的留学生，回来之后就做起了钢铁生意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，我们孙家就是跟着他一起从苏州过来的。据说老爷对我们家有恩，所以我父亲就为这家人干了一辈子的活。他告诉我，孙家要替这家人守一辈子的房子来还他们的情。 孙大爷真是难得的知恩图报的人呐。 安宗心里感叹， 别说，你长得有些像小少爷，特别是嘴巴和下巴。 安宗指了指自己，看了看白毅，他没有插话，一直在聆听老人的回忆。孙大爷笑着说， 是啊，这家人一共有三个孩子，最小的儿子身体很不好，当时我也是个孩子，他比我没小几岁，所以我等于是他的玩伴。他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，就喜欢和我玩。不过小少爷在12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风寒，哎，没有熬过冬天就走了。 老人沉默了许久才继续说下去， 他下葬的时候是我给他装的身，在他最后的那段时间，我答应过他，到了来年开春就带他去后院看梧桐树上的燕子窝，带他看小燕子去，但是他却没有熬过去啊。 老人此时不再说话，这个屋子十分昏暗，外面即使阳光不错，透过来的却只有几丝细微的光线，落在老人手上的玻璃杯上泛着柔和的光。白毅盯着老人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口道， 孙大爷，谢谢您的帮助，您放心，我会想办法让您继续在这栋房子待下去。 谢谢你们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其实也撑不了多久了。